踏入新一年，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一如以往举办倒数活动，巨型水晶球随着倒数声降下告别2020年，现场并有烟火特效和明星歌舞表演庆祝新年。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时报广场今年不向公众开放，改为网上直播。不过大会特别邀请医护人员、食品杂货店员工和薄饼外卖员等的前线人员携同屋企人参与倒数。出席人士需要全程戴口罩，会场并有栏杆分隔各个家庭，保持社交距离。有民众在封锁线外围聚集遥望倒数活动，被警方要求散开，附近酒店的住客亦都被要求留在房间里面。天气方面，受到寒潮持续影响，广东地区天气寒冷，非常干燥。下午本港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到 3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同非常干燥，天气寒冷。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但星期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个星期嘅后期再度转冷。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山顶道上山方向近山顶广场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接近油站，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山顶。在新界区方面，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近环江村。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吐露港公路去沿线路方向近广福村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跟住提返呢一个封路啦，受到较早前嘅意外影响，屯门赤角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落龙富路回旋处嘅支路啦，仍然需要全线封闭。屯门赤角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嘅车辆呢只能够前往龙富路。咁另外呢，龙富路回旋处去屯门方向部分行车线亦都系仍然封闭。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7: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好啦，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新年。 我是敏感时刻的行程啊，莫莉啊，新的一年来了，你有什么祝福说话跟爸爸妈妈说啊？ 当然就是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啦。 就是新的一年不想好像今日这样啊，所以希望新的一年我们真真正正做到身体健康，自由出入平安。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新年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介绍的超新星是陈秋华。 阿妹 去建造议会的时候呢，我都有想过其实这个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呢，但是我都尽量去做，即尽量去学，在我们这一行不同的职位其实互相都有关联，看看自己会不会其实喜欢哪一个多一点呢，慢慢摸索的。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 每份工都有佢不为人知嘅辛酸噶。 忽然间，我问自己，点解关心病人都会咁辛苦？系我做错咗？呢一种无形嘅压力，先系令人最受唔住嘅原因。我似乎受唔住呢份工啦。 究竟由陈建安饰演的阿史会不会继续在医院实习？ 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约定展翅。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佛系音乐师药师寺宽邦，每日除了诵经继续和尚修行之外，投入音乐，然后用心去到感动世人，亦都是帮助大家的好方法。人称音乐和尚药师寺宽邦，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Kokoro 心》。他曾经讲过，主张音乐活动亦都是修行之一，所以投入诵经享受音乐。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药师寺宽邦心》。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021年嘅第一日， 新年快乐啊！咁多位， 好头好尾啊嘛！寻日拉屎放完烟花，今日又放啊嘛！ 你真系对呢啲古灵精怪嘢特别有灵感啊吓！波盛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啊！大家新年快乐，呢啲环保嘛，同埋对环境冇乜污染啊嘛， 系常用啊！我哋常常用啊，真系。新年啦，新年第一日就可以见到波盛啦，咁我来年一定会好好运啊！ 延续如果寻日所讲啊，新一年啊，又见到我，应该又会为你带嚟灵异嘅 一年啦，会为我带嚟一啲人生嘅新嘅睇嘢咁样。嗱，咁咧我即系忍唔住咧，好想喺新年第一日咧，俾啲警示世人嘅，系啦，请叫我大师琼。 大师琼， 唉，觉得由你包去边讲出嚟怪怪地。 你叫嘅，我咪咁叫咯。 喂，真系，因为其实今日朝头早咧，我就去揾呢、這个一间。 喺度拗痕咁啫，一路讲。 喂，冇人知噶，得你睇到咋？得 你可以欣赏到我拗痕咋？你有咩唔心足啊？仲要讲出嚟？ 唔会一路开麦一路拗痕。 咁我开麦我都会痕噶嘛？ 我知道。 即系我个膊头啊，讲紧。 我知道。有闭路电视噶嘛？ 一齐欣赏嚟，有冇睇过靓女勾痕啊？ 有咩咁惊世啊，大师琼？ 但系呢个真系好想同大家即刻分享，即系我希望咧，即系无论系男仔定系女仔啦，新嘅一年啦，乖乖地，即系唔好犯呢啲咁低级嘅错误啦，即系又唔可以话系错误嘅，即系唔知系低级的什么啦咁。 系 咁话说咧，我头先去行街， 咁行街嘅目的咧，单纯就系为咗揾一间惩罚波性嘅道具。 赢梗噶啦咩？ 咩啫？我呢啲人相信你，睇我戴住啲化妆品，我戴三个星期，我最后可以用喺你块面度。我今日惩罚嘅道具，我就唔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害，我相信迟早一日可以用喺你身上嘅。咁我有呢个信念咁样啦。何况我唔觉得我会输咯。咁样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就去行街啦，即系漫无目的咁样行一个人啦，咁样。咁我就喺旺角咧见到啲夹糖嘅铺头啊。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即系人大过之后咧，虽然你知道夹糖呢啲又冇营养啦，又假啦，又甜啦，但系嗰瞬间真因为好耐冇食，于是乎我就真系入咗去夹糖。哦、 嗯， 而家啲夹糖咧，即系原来系要拆咗手之后先得嘅，咁同埋都已经贵过我哋嗰阵时夹糖好多啦。 以前唔知道一袋十零廿蚊已经好多噶啦， 系好多啊！但系嗱，你睇我买翻嚟呢一袋四十啊， 哇， 系咪即系已经贵咗一个 double 啦？应该已经咁咧。喺我夹糖嘅同时咧，我就见到有一男一女。都系系夹糖嘅，咁主力就系个女仔夹啦，咁样，咁个男仔企喺隔篱打机，咁个女仔系嗰种诶，我唔知道大家而家有冇留意到咧，有啲人好中意将自己着到成只红啤啤咁，即系佢啲衫啊、大褛都系毛神神嘅咁样，咁、 哦、 然之后有个冷帽都系有耳仔嗰种嘅， 系啊，跟住唔知有两条绳揈落嚟，有两个毛毛球咁定下定下咁样啦，有啲系 类似嗰种啦，即系好可爱 type 嘅咁样啦，咁然之后 个男仔咁着啊？ 佢唔係個男仔就普通衞衣加件羽絨棉襯咁樣啦。 咁不服個男仔咁得意。 唔係啊，兩個唔係一個係紅人，一個係獵人咁樣打扮，都主題確勢咁樣。咁然之後咧，個女仔點講好咧？個女仔咧都係把聲都係好襯佢嘅打扮嘅。咁佢就喺度評論啲糖啦，即係你知啲夾糖食一格一格咁樣噶嘛。咁佢指住其中一格。呢、这个好酸噶，我唔使食，我望住佢咧，我已经牙较软啦，咁样啦，咁已经哇，呢一个咁样讲嘢嘅女仔，我真系忍唔住望到佢两眼啦，即刻，咁佢就开始逐格点评，好有佢自己特色，跟住呢个咧好硬噶，唔好食噶，佢话呢个好黐牙，唔中意啊，但系其实咧， 全程都用呢把咁嘅声讲嘢， 系，同埋咧，我想话其实个男仔，我觉得吓。个男仔唔系好介意嗰啲评语噶咋，因为个男仔一路喺度耷低头打机咯，系，即系好敷衍啦，你明显地感受到。但系个女仔就好 enjoy 呢一场嘅评价，呢个夹两粒啊，你一粒我一粒啊，哈哈哈咁样啦。咁我同个老板，我忍唔住用个余光都睄到个老板，都有一种哇新年啊， 真系 sweet 啦咁样， 系啊，真系 sweet 啦咁样。咁然之後佢就話：呢個我好中意啊，可唔可以夾多粒啊？咁樣啦，佢問個老闆，佢問個男仔，個男仔好，即都係好敷衍啦、啊、咁樣。咁然之後佢又好似又揀到啲棉花糖嗰啲物品，即總之佢問咗5600多条問題之後，佢又繼續問個男仔，佢就話。你中唔中意食呢啲噶？不过其实咧，我觉得棉花糖有夹心啊，呢啲冇夹心咧，我觉得冇咁好食噶咁样啦。跟住我就 feel 到个男仔咧，佢应该系头先储咗一啲嘅气喺个体内， 唔耐烦啦开始。 佢如果开始唔耐烦，都系开始啊。佢应该储嗰啲嘢咧，去到嗰个问题咧，已经去到尽啦。 直接揿粒核弹，直接揿粒核弹出嚟，原来系。咁难度 嘅， 直接揿个核弹出嚟，直接开火咁 样。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嗰下咧已经系修饰过、压抑咗自己怒火嘅表现嚟噶。佢就摆低咗部电话，好冇语气地问咗个女仔一句：点解你会觉得我想食呢啲嘅？ 仲衰过佢闹佢呢啲。 喺、公众场合，我觉得呢个已经好。震撼噶咯， 真系嘛？ 好震撼啊！我喺隔篱听到 前面嘅个女仔不断咁样付出，同埋不断撩你啊嘛，即系不断希望你俾反应咯。咁我男仔啲意我啦， 系啦， 到佢认真回嘅第一句就 系啊，即系但系我 feel 到嗰下咧系成间夹糖嘅铺头啊，温度瞬间低多5度啊！明明头先得个8度啦，瞬间得翻3度啊，可能0度啊。同埋我见到个老板都有啲吓亲，喂，一阵枯干就震到咁嘅地步。佢真系好冇语气地讲咗一句：点解你会觉得我想食呢啲嘅咁样啦？但系其实嗱，如果个女仔咧，即系衷心地或者好单纯地觉得呢个只系个问题，都由之可啊。但我相信嗰个女仔嗰刻突然之间醒觉啦，醒觉自己之前嘅付出都系白费噶。个女仔都展现咗真我出嚟啊！头先个女仔咪话食呢个好唔好 啊？你一粒我一粒， 系啊系啊，我中意呢个多啲啊。好，跟住、那个女仔即刻应咗一句：唔食咪唔食咯。 我想话系真系低咗两个八度都有啊！哇，吓亲我，你做乜嘢你？你嬲啫，你唔使变性啊，大哥！ 我以为佢本身把声系咁样样，咁即系其实佢系。他可能是特登调高那个声量来去前面那些很 sweet 那些啦。 是啦即是可能想氹他啦点知道个男仔这样的反应啦。当个男仔拿个真我出来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喜欢吃这些的个女仔一改头先那些啊我想吃这个一个不想直早讲嘛。跟住他就。 老夫这样讲嘢。为 什么想起哪出港产片啦 肉蒲团啊 ,3D 肉蒲团啊雷海恩那个老夫啊。样同埋声突然之间不匹配。 突然同咗。唔想食早响啊嘛，跟住然之后佢就摆低咗个胶胶夹嗰个 夹 个夹同埋嗰个袋就冲咗出去，跟住我就见到佢冲咗出去，哇哎呀落幕啦咁就、 完咗下场 系啦，跟住我就见到个男仔叹咗啖气，同埋讲咗一个字之后，佢就冲咗出去啦咁样，跟住系啦。我嗰瞬間咧，唔知點解，我覺得我同嗰、那個夾糖個鋪頭嘅老闆咧，雖然我哋第一次見啦，但我哋嗰瞬間咧係有係有個好強烈嘅共鳴㗎，就係、是、好想對個男仔講幾個字，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咧咁。 我再送短啲嘅啲字， 係 抵死。你前面一路好地地，你专心咁样应嘅，咁咪得咯。 系 喺个女仔付出咗咁多样嘢之后，你突然之间先至话埋门一脚话，其实你点解觉得我中意食？即系你去到最尾先否决，就好似啊，你做嘢嘅时候做啲 project， 系 咁人哋合作改改改啊嘛，去到成品出到嚟要埋门 present 先话。点解呢个样嘢唔系我想要嗰样嘢？但你从来冇提出过意见啊！即系啲老板咧， 系啊，公司老板、啊， 你咪会嬲咯、之前一路问你咁多次，你唔讲，而家你先至嚟。 唔系，同埋一路即系佢可能嗰句就系、是、你知唔知我想要啲咩？你都冇讲过，点知你想要咩？嗰种感觉。 我个女就话：我唔知道你想要咩，我就知道我而家唔想要你。 哇，好有型啊！呢一句。难怪你冇拖拍啦，咁叻讲呢啲对白，你唔会有拖拍噶、哦，波成系啦。所以咧喺即系新年啦，2021年嘅第一日啦，大师琼啦就好想咧用呢个故事啦，即系警醒世人啦，即系男女朋友都系啦、第一个就系即系唔好咁盲目付出啦，即系佢唔想理你，你都咪鬼理佢啦。第二个就系、是、既然都忍咗咁耐咯，唔介意忍埋佢啦，做咩要临尾要爆佢一次呢 如果大家仲记得，昨天吴林峰的访问都讲过啊，佢个朋友都系忍咗好多年啊嘛，突然之间唔知黐咗咁样揿咗个掣就乱讲嘢啦。 从前像债富被还手，谈前程但求被拥有，仿佛从来单打独斗，长路牵手只有我在走。眼像永久，谁计较是谁被拥有？只因信你得到自信，练习只可紧求仍不够。何时开始？何来枯竭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着意？缘机时机未到，到了才明白从前不相悖。悠长风沙，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喜欢更加欢喜。成长成信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 日后一起仍然分享谈情傲秘。 虽然我是一个男人，但我都好想讲，即系作为女人，有时真系要谂清楚，即系应承求婚呢样嘢。系，因为男人真系唔系好嘢嚟嘅，话你听。你幻想下头先个情节变成咗喺度搞紧即系嗰啲酒席嗰啲嘅时候，啊 B B 啊，我哋咧要请好多人嚟饮啊，咁啊，请姨妈姑姐，嗱呢度戒指你一只，我一只咁，跟住搞完一轮之后，跟住嗰个未婚夫一路都唔系好理啦，去到临结婚嘅时候，点解你会觉得？ 我想结婚嘅， 即系你点解你会觉得我想个婚系咁样搞嘅咧？啲男人其实真系都好烦，所以真系谂清楚。听过由林欣彤嘅《无名指的勇气》。 波成头先嗰番对白咧，我觉得系我识佢呢两个几月嚟啦。最真诚的两句对白，所以希望咁多位女性的听众啦，我同胞啦，真系要摆喺心中啊吓。 系噶，因为我有唔少啲大学嗰啲女仔朋友，都会揾我去讲爱情嘅疑难嘅，会真系揾我讲，即系因为作为一个男仔嘅角度，佢好想知究竟我男朋友咁样做嘅原因系啲乜嘢咧咁。我成日都好坦白咁讲啊，即系有时其实可能佢都唔知啊，或者你要谂自己多啲咯。 我想问系咪男仔通常即系女仔会谂好多，即系佢系咪唔中意我啦？佢咪出边有第二个啦？即系呢啲嘅所谓嘅蛛丝马迹，但系喺男仔嗰度其实通常都系啲冇意义嘅行为嚟噶。 应该咁，我好理解嗰个女仔，譬如女仔朋友最近有一个咁样样，佢其实同个男仔拍拖拍咗好多年嘅，两三年， 系 都好多啦。咁但系呢个男仔系喺一啲交友 app 嗰度识翻嚟嘅，咁、 哦、 所以到今时今日咧，佢都仍然。是搣唔甩嗰个諗法，就係个男仔仲有用交友 app 去识其他女仔啦。 哦，咁呢个係自己嘅心魔嚟㗎喎，冇人帮到佢㗎喎。除非个男人用返 Nokia 啫。 係 呀。除非佢用返嗰啲黑白 mon 机，如果唔係嘅话都冇乜其他嘅机会啦。 就算换返嗰啲黑白机3310，佢都可以身体力行用返原始嘅交友方法都得㗎嘛。就是、真係出去识朋友啦。 突然间， 飞鸽传书， 有啲好陌生。咦，身体力行点样出去识朋友？ 笔友啊，阿笔友仔咁样啊，pen friend 咁样啊，咁样样。 仲要喺 yes 后边揾个格仔。 系啦，即系有呢一啲。咁其实有啲好喺我心目中系一啲解决唔到嘅心魔啦。呢系一种。咁另外就系一啲闹交嘅 topic， 其实通常真系啲好 minor。头先讲即系夹糖嗰样嘢咁。系咪啲好大事嘅嘢啊？系咪啲价值观上面嘅嘢未去到啊？我试过有一次餐厅都系噶，有一对男女入嚟，咁啊坐喺我隔篱，咁啊食嘢坐低，咁个女仔咧就已经你听得出咧，佢言语之间唔系好想食呢间茶餐厅，咁但系咧佢个面上面咧强颜欢笑，嗰种强颜欢笑我唔识佢，我都知道你而家摆明就强颜欢笑，你明唔明啊？ 啲戏好假啊！ 系啦，即系嗰啲唔紧要，好啦，你嗌啦。系啊 ，OK 噶，我有嘢食噶咁，咁、个男仔就嗌啦，嗌嘢食啦，咁个女仔好勉强咁，我要个唔知咩多士咁就算啦、 嗯， 完全冇心机，咁啊男朋友不断一路氹氹氹氹氹，个女仔亦都又系嗰种、OK 嘅，得噶啦，得噶啦 ，OK 嘅，系啦，系啦，嗌啊食一食啦，咁、去到嗰个三文治嚟到咁样多士嚟到食咗一啖之后咧，个女仔开始嫌三嫌四，即系咁喺度， 系发出啲， 系啦，即系点啊，即系嗰嚿嘢， 系， 然后嗰个男仔突然之间咧一下着咗。佢唔知闹咗一两句嘅、即系其实你唔想食你咪讲咯，系啊，你唔使咁样样喺度咁样搞咁多小动作， 系搞小动作，讲到好似督佢背脊咁样， 即系唔使搞呢啲咁嘅嘢，摆低咗张100蚊纸走咗个男朋友，跟住个女仔自己坐咗喺度， 哇！ 佢真系好，你 feel 到个男仔又系好似头先你个夹糖我女朋友咁啦， 系 我一路忍，系啦，去到嗰位我一路 OK， 我保持平静，去咗嗰位你潜越到啦，我发现对住嚿海绵打落去冇反应啊，佢决定离开现场，跟住个女仔呆咗坐喺度。 嗱呢、這个我真系唔系偏颇，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责任嘅，即系个男仔呢下咧，我觉得都系睇咗电影太多啦， 系啦。即系喺街度跑住喊啊，无端端转身走，以为好有型啊嗰啲咧。 但系因为其实走咧唔系解决问题嚟噶嘛，好唔好啊？新嘅一年我哋学识咩啊？学识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系嘅，大师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3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联合医院 2D 病房一名病人服务助理在检疫期间确诊，至今联合医院群组有12名病人和9名员工染病。佛教医院一名初步确诊病人转为确诊。被问到昨日公布一度离开医院的东区医院确诊病人，曾经乘搭几次巴士，张竹君表示，确诊者可能曾经乘搭好多交通工具，当局较难追踪，因此市民乘搭交通工具要同他人保持距离同埋戴好口罩。至于确诊数字回落，张竹君话，病毒潜伏期有时会较长，呢几日长假期对于数字能否维持同埋会否反弹，仍然有啲担心。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形容过去一年嘅疫情具挑战，市民要戴口罩同埋喺疫情之下生活。感谢医管局嘅职员，不论疫情处于高低潮，都以专业精神喺前线工作，唔介意工作辛劳。何婉霞又感谢市民在过去一年对医护人员的支持，她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希望疫苗能够令到疫情尽快过去，有住院仍然留院的病人能够尽快康复出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明白市民一年来抗疫辛苦，以往普通的活动例如外出吃饭和行街都很难做到，但他仍然呼吁市民要忍耐，等待疫苗来到之后，希望大众的生活能够很快回复正常。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新型冠状病毒自出现以来的主要变异情况。去年1月底至2月初，新型冠状病毒出现变种，研究显示变种的传播能力更加高，但不会引致更加严重的疾病。去年8月至9月，丹麦发现一种与水貂相关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上个月14号，英国向世卫报告一种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上个月18号，南非亦都检测到一种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世卫强调，虽然初步评估显示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不会增加疾病严重性，更会导致更高的发病率，所以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控制变种病毒的传播。世卫又建议各国增加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常规基因测序，更好了解病毒传播和监测变种。踏入新一年，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一如往年是举办倒数活动，巨型水晶球随着倒数声降下，告别2020年，现场并有烟火特效与明星歌舞表演庆祝新年。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时报广场今年不向公众开放，改为网上直播。不过大会特别邀请医护人员、食品杂货店员工和薄饼外卖员等前线人员陪同家人参与倒数，出席人士需全程戴口罩，会场并有栏杆分隔各个家庭，保持社交距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天气寒冷。听朝市区最低气温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但星期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现时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最大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暂时畅顺。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山顶到上山方向近山顶广场一段仍然都是车多繁忙。在新界区方面，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近环岗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日新街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过去 YOHO Mall。跟住提返呢一啲封路啦，受到较早前嘅意外影响，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去龙富路回旋处之路全线仍然封闭。喺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嘅车辆啦，只能够前往龙富路。咁另外龙富路回旋处去屯门方向部分行车线亦都系仍然封闭，经过呢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红磡大环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近惠环里一段啦，仍然都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街接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星，我祝你新年快乐，同埋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阿琼啊，你冷静啲先。今日系新一年嘅新开始，不如我哋一齐静静地咁样沉淀一下自己啊！ 同若沿着泪线跑，解药总可抑制它。学会潜伏了吗？无声，一心中竟浮化。你也许惊怕，原来你真的好过来，无从招架。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记着难挨还是这一刻，高笑一笑蜕变重生。算上可开窍吗？那里查出疮疤，化做记忆后再抵抗更差，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复原然后回望这一刻，方知怎么过渡难关。直面喊是像刀锋刺进入心房，跟煎熬共对，提炼到进化抗体，痛处会消减。来藏着了这旧患，好好学习沉 一瞬间，你也会敢去习惯，然后会望每一刻，方知轻舟过万重山，别忘记今晚。 沉淀嘅时候望翻转头，我觉得无论系开心同唔开心，都应该尽情咁样发泄出嚟。听过许廷铿嘅《痛》，当你望翻转头嘅时候，你又发现自己有几多嘢系可以好豁达咁去面对翻嘅咧？ 关起窗，风沙再进化，也不过似烟霞。捉起家，风霜再压下，也不过擦到它。闭上耳，只听到呼气声，对吧？你更觉这一刻惬意吗？玻璃窗纷飞过雪白，最惜暖暖火炉。这风景多诗意雅丽，似一切也安好。闭上眼，可小睡片刻，仿佛希冀高已达到。野外犹如灭世的预告，不必知道一切都童话般美满吗？一世保留此刻满意吗？你说世间灿烂而纯白，你世界铺满着墙纸吗？急雨惊雷凄风听见吗？家里的墙永在时候吗？就变毁于一旦，不出家门可以幸免吗？ 一言两首歌都是由 T-Rex 作词，吴林峰的作曲的。这首就是新派台吴林峰自己的作品《一切安好》。这个不是一个祝愿那么简单，同时也是一个问题来的。经历了这么多东西之后，你是不是真的还一切安好呢？ 北风中再安守一个划清界线的人，可否躲避最差的天气，隔绝冷温？你心火耗尽那刻，会否追悔冷待再让的降临？如城在仿真，谁人能像个孤岛隔岸笑看众生？一切都童话般美满吗？一世保留此刻满意吗？你两眼迷恋上梦幻化，便能幸福吗？急雨惊雷凄风听见吗？家里的墙永在时候吗？你那美好天整年华，霎眼也能沦陷此恋吗？快看看城中间也错吧，快听听孩子每句呼喊，你与我该怎么分隔？有劫数谁能避过他？打开心肠一试你会吗？看看有谁困惑彷徨吧，世界那只四面墙下，分裂再次要靠两手，抹去可怕。 提出质疑好容易，但提出咗呢个问题之后，应该下一步点做呢？我份人就好衰嘅，开咗个头咁大之后呢，最后嘅结论我其实係觉得唔使諗咁多咩大意呀嗰啲咁啦。Enjoy 你嘅每一日啦。 Serena 的这一首要做更坏的事，里面的 Gwendolyn 就告诉你，不用想那么多大意义，他都在享受这一晚去做更坏的事。做人啊，听歌都一样，唔使下下都一定要反省人生大道理嘅歌先叫好听。有时简简单单跟住个 groove 韵咧，都可以好正。 非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鸡但是就是飞不起。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非洲的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非洲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非洲鸡飞得起，非洲鸡好似你。 这首是 ROOT 的非洲的六十秒，究竟这三分几钟听了些什么呢？可能真的没什么大道理在里面。 你可以飞了， 就算内容没什么营养又怎样呢？没什么所谓，开心就可以了，就好似你平时见 friend 咁倾偈，咪又系咁样。 戏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教心吧，舞大赛似躺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上演那样战，就两单八卦丝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发神经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夜也一起玩几世纪，说几个猥琐故事，谁怕得粗鄙，谁陪我去千山，好彩有你。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戏。是你这张镜，只是这怪物演绎， 让我终于 可以发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灵魂大师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静。 卫兰嘅低级趣味，我觉得真正 friend 嘅其中一个指标好简单嘅啫，就系一齐嘅时候咧，讲嘢唔需要经大脑，可以畅所欲言，同埋唔需要考虑对方点样睇自己嘅。 其实八八闭闭，食碌冇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转照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他会当真。手手踏踏，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心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只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积好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面， 少排队，他的样貌不堪入目，整得极重，很多语句你自主激动，心对女人多么独立不可让路，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取笑念头不坏。为姊妹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恶言伤害，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烟， 珍惜你身边 mean 的朋友，听过邓小巧的 mean。 到二月初，新冠病毒出现变种，研究显示变种的传播能力更高，但是不会引致更加严重的疾病。上个月十四号，英国向世卫报告一种变种的新冠病毒。上个月十八号，南非亦都检测到一种变种新冠病毒。世卫强调，虽然初步估计显示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不会增加疾病的严重性，但会导致更高的发病率，所以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控制变种病毒的传播。世卫又建议各国增加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常规基因测序，更好了解病毒传播并监测变种。天气方面，受寒潮持续影响，广东地区天气寒冷，非常干燥。下昼本港相对湿度普遍降至30%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同非常干燥，天气寒冷。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但星期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最低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流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系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大望仔路近木棉山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日新街一段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博爱交汇处。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现时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咗嘅龙富路回旋处部分行车线，以及系屯门车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落龙富路回旋处嘅支路已经系全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为咗配合中九龙干线嘅建造工程，油麻地多层停车场会由今日开始已经系全面封闭，并且系永久终止营运，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为了配合更换街灯工程，由今晚的凌晨1:30至到听朝的5:30，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基本污水处理厂一段是会临时封闭的，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更换街灯工程，由今晚嘅凌晨1:30至到听朝嘅5:30，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基本污水处理厂一段是会临时封闭。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乐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超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我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新年进步，家财万贯， 快高长大，三年抱粮。 嗱，我咁好口，你系咪应该俾我赢先？ 我祝大家辛辛苦苦都可以过翻个好年啊！上年啊咁辛苦系咪先？ 哦，咁斌臣，我祝你自杀啦咁啊！ 吓，好啊，唔该，多谢。OK， 好啦，同收到音乐嘅听众讲声新年快乐先。我系斌臣。 系啦，星期五嘅六点钟呢半个钟头咧，将会有斌臣喺度啦。 系啦，同我哋嘅而家算系特别嘅环节啦，都仲系金曲大乐吧。 Yeah， 冇错，咁啊会考历届咁多个十大中文金曲入边嘅一啲好经典嘅一啲情节，唔系情节，应该系呢个情 时刻啦， 冇错，时刻啦， 咁今个星期已经嚟到第26届，去到第30届啦。 系啊，呢个系讲紧真系我会睇颁奖礼嘅年代，所以好多睇翻一啲呢啲嘅回顾咧，其实真系好勾起一啲回忆。即系细细个睇颁奖礼系纯粹谂紧啊，嗰年边一个攞奖，我好紧张啦。但系估唔到咁多年睇翻，仍然系有嗰种感动喺度嘅。系 同埋而家呢啲界数系我哋健在嘅界数啦嘛，即系我哋即系我哋已经出咗世，同埋懂事应该会有睇到嘅界数嚟。 冇错，冇错。 所以我内心咧就嗰个恐惧咧。是倍增的， 我不用怕，我记忆力麻麻地， 我又觉得不用恐惧，因为真的一些即我觉得我会出到或者我识的题目呢， 我深信两位都应该是有些回忆在这里的， 看你有几刁转的， 是的，不是太刁转的。 OK 的， 不要紧，新一年了，究竟我会不会先拔头筹呢？ 我来听第一题。 当年古巨基的一句歌词唱到皆知巷闻，更加有讨论区的巴打将作品改词，成为当时独男度过情人节的神曲。而在第27届十大中文金曲当中，基仔就以这首作品首次夺得全球华人至尊金曲。 都真的要讲一句，当年啊，即系基仔咧，因为基仔系我中学嘅师兄嚟嘅。 可唔可以唔好讲啊？俾我讲一啖汗先，好得。 系咩？我谂住拖下时间，等你哋两个谂下啊嘛。 我唔记得原句啊。 最心痛是爱得太迟。 唔系， 未到，未到，未到。你呢一个阿琼嗰个系啱嘅，因为过多几年就系、 是。其实自己一个都开心。 我就系唔记得住， 我几惊你讲，我几惊阿琼唱埋，使你讲咁样啊？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 只等你讲， 只等你 系 啊， 唔系呢句，啱噶啦，歌系啱嘅，歌系。 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 啊，争少少，争少少，争少少。 不做情人。 咁点啊？呢题 系我噶，我补充完整。 唔系每人啱一半啊！你哋而家最惨系， 即系要打和啊！呢、這、一个 当唔当打和？唔系我觉得咁样啦，先让波胜一题先啦，因为 唔让啊！唔系呢个而家唔让得，因为而家真系个个都会知嘅问题答案嚟，咁唔可以 让 啊！ 阿琼啊，我想讲咧，阿波胜咧喺开节目之前同我讲话他已经想定了今天的惩罚。 你听我说先，我只是没有跟你说我想定的惩罚就是中精彩。 是吗？ 真的。 那你现在要动摇一下我。 你看看，这么多个星期，你看我叫邱国胜挑战的东西，哪一项是令你或者令听众失望过的？ 那是。 最好看的严琼做 CUP 啦。但是我明白，但是因为波胜看得太多都会腻啊，我又想看阿琼啊嘛。 不会腻的，我今次是再现新游啊，是新嘢嚟的。我怎会只是叫他跳快，是啊， 我都 只是要叫他跳快歌，咁单调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看波胜，在他人生演艺路途上的再突破， 我覺得你真係真係真係 就要踢花姐 啦！唉，呢條呢條 再嚟 嘅 話，呢 條 hold 住先 ，hold 住先 ，hold 住先，打和打和 ，OK 好緊湊啊！ 我一陣考慮一下，嗱，我覺得今日點都要分個勝負嘅，所以如果呢條打和咧，我會出第四條嘅。 以後我要認真啊！ 一陣我會 我 唔係啊，三條咋？ 啱啱嗰個正確答案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啊？ 個正確答案係做只貓做只狗不做情人，係啦，冇錯冇錯。 我去咗前面嗰句啊， 係。 系啊， 梗系成句一齐合埋先有意思噶嘛，系咪先？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添，头先 系啊。 跟住下一句系使乜你讲？ 你知唔知记唔记得改版个歌词系点啊？ 唔紧要啦， 我哋下一首啦。好，走。 第二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首度出现咗获颁金针奖嘅非歌手单位，当年由指挥家严慧昌带领嘅。由于积极推广富有中国和香港色彩的音乐，所以得到金针奖这项最高荣誉。 不会抢答这么犀利吧？ 啊，那都 不难。不过这个其实真的不难的，这个真的不难的。 香港中乐团咯。 啊，就係咁啫， 係啊， 因為我 有咩值得唔搶答啊？呢一度， 因為佢好長啊，佢嗰、那個 佢、以為有應該仲有其他 QK 嘢喺入邊， 即 係 會唔會中樂呢兩個字叫中國樂器唔知交流團咁 啊？好長噶嘛啲名係， 因為頭先你講好長、啊， 要展述得好清楚咁樣噶嘛。 香港中樂團， 冇錯， 諗得太多啦。 係啦，咁啊，其實都少有嘅，因為我諗唔好話十大中文金曲，我諗整個香港樂壇以嚟咧，都好少會頒獎俾一啲即係唔係叫做主流樂壇嘅一啲單位啊或者團體，所以其實嗰年我自己嗰個印象都好深刻嘅。 同埋我覺得嗰個價值在於咧，即係除咗肯定流行音樂喺嗰個所謂市場嗰個價值之外啦，咁、其實真係對於傳統文化嘅一個嘅，我覺得係一個表揚啦。 係係。 咁同埋大家都知，即係我想講今年舊年啦， 哎、 即 係唯一嘅一 場紅 冇錯啊！我好可惜，我最後入唔到場睇，我真係好想睇 啊！ 我最後冇買到飛咯。 哦， 係啊， 咁合理 搶唔切啊！ 係啊。 搶唔切啊！ 太難買啦， 係啊，好難買啊！好似你哋有睇喎，係嘛？ 有望過，有望啊，有望啊， 有望你個有望，我真係 好心虛啊！你唔睇到幾啊？唔係，我覺得係嘅，即係佢用一即係中樂去重新再編排過一啲。 係啦，我哋講緊係舊年咧，紅館張敬軒同香港中樂團嘅聖樂嘅音樂會啦， 即係佢重新去編排過咁樣。咁你會聽得出一啲，即係我以前其實係唔識得欣賞嘅改編，我覺得我。聽嗰隻歌第一次聽原裝正版係咁樣，你 live version 唔好同 live version version live version 咧，唔好同我改任何嘢。我曾經係一個咁樣嘅聽眾嚟， 哦，即係你係要聽行走的 CD 咁樣， 即係我食出前一丁都係落麻油，就唔好加其他嘢落去嗰種人嚟嘅。咁你唔好污染咗本身佢嗰樣嘢啦。咁、但係即係而家近年就知道，哦，原來改編。是有佢欣賞嘅地方。 咁你食白飯係咪齋食白飯？ 我會㗎，咁有時都會加啲汁嘅， 唔加豉油。 但我都會欣賞白飯嘅原汁原味。 哦 ，OK。 咁而你會見到啲流行曲，佢加入咗中樂嘅元素之餘，嗰、那個盛大啦，係啦，同埋佢又唔會有一種好壓突嘅感覺。我覺得呢個係真係佢哋成班音樂家去做得好落力嘅一樣嘢嚟。 講真，我希望軒仔會出。這個嘅 Blu-ray disc 我好想睇，我真的好想睇， 都真係，同埋我都覺得係，即如果有出嘅話，我會想買嘅一張。 冇錯，希望軒仔聽到，軒仔新一年出碟啊！ 出碟啊！ 出碟啊！ 出新歌先啦，得唔得？ 都得，都得，都得。 喺2008年，陳奕迅可以話係第30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嘅大贏家。佢不但只攞到全年最高销量歌手、全球华人至尊金曲等等嘅大奖，亦都连续三年攞到。哇！苏曼豪啊，罗苏阿耀，当年佢更加喺台上唱尽广东乐坛两代天王嘅金曲串烧，包括《独自去偷欢》、《狂野之城》、《这个冬天不太冷》、《我的亲爱》、《无心睡眠》、《爱情陷阱》等等。 基本上咧，嗰幾屆嘅十大中文金曲，或者其實基本上好多嘅頒獎禮咧，都係睇到 Eason 噶啦。咁啊，當然攞好多獎啦。呢個獎咧，佢真係攞咗我啱啱呢條題目嗰個獎啊！嚇，講緊 攞咗我谂连续攞咗十几年啊！ 咩咩全国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嗰阵时全国最受欢迎咧， 就系因为佢真系攞得太多奖，我试估啊，最优秀流行男歌手奖。 哎呀，搞错！邱国成，我对你好失望啊！ 邱国成，我对你好失望啊！ 唔系嗱，头先我要先讲翻阿波成头先讲嗰个先。波成讲嗰个咧，系有班嘅，但系因为连续几年都系阿华仔啊，冇错。 你怎能忘记他？ 冇办法，你真系唔会够呢、這个金曲大家姐斗。金曲大家姐系呢啲资料记得好清晰，所以呢啲题目咧，我决定以后唔出啦。呢啲題目佢係一定中嘅，因為 我想話嗰啲又唔出，呢啲又唔出，你諗 住 出邊啲咧？ 再刁轉啲嗰啲咯。 啊好啊， 即係可能係 當年至尊歌嘅即係至尊金曲啊，全球環至尊金曲究竟有幾多隻字咁咯？ 係啊，或者當年欣妮姐姐喺台上邊講嘅嘢係講嗰啲咩嘢咧咁嗰啲咯。 你知道呢啲有畫面嘅嘢咧，對於佢嚟講更加蝕底嘅。 咁啊係，點幫你啊，博成？ 哎呀，2021年啦，嚴奇閃佛頭籌、啊。 我仲諗住話出多題咁，然後俾大家可以分多。个胜负咁，但系而家唔使啦。 你就算出埋嗰条，我啱咗。 你都输啦，你都输啦。 我都想睇下嗰条系。 冇啊，其实我谂住话，即系因为头先咧都阿 Eason 咧，即唱嗰个串烧金曲咧，即系都好多首好经典嘅作品。大家估下我今日拣咗边一首播俾大家听啫嘛。 如果你估得中啊！你真系叻啊！ 我几期待阿琼话，如果你估得中嘅，我当我输咁样。 你 好失望咯、 啊！你真系叻， 哎、 你竟然唔好讲嘢。 等阵阿晴，我要俾翻个咁样先，俾个差你真系。 我心入边动摇咗一秒，话你觉得做咁啊，我估佢俾你。 因为咧， 后屘谂下唔得，因为我都知佢想罚我啲乜嘢。 一二三四， 我唔想参与呢个份。 六分一嘅机会答中，其实佢真系好危险噶。 系啊， 你嗰次有边六只啊？ 呢一个独自去偷欢，狂野之城，这个冬天不太冷，我的亲爱，无心睡眠同埋爱情陷阱。 你会播边只？我估你会播《无心睡眠》， 太唔了解我。 不如我估啊，我估你播《狂野之城》。 系太唔了解我。OK， 好，今日咧我要宣布， 咁我哋又唔系佢老婆，系咪先？ 好啊，我今日宣布，今日大恶霸系边个先 ？Mission completed。 我夹胆讲，我老婆都估唔到啊！ 咁又唔好咁样挑战你老婆，将节目挑战老婆。系啦，今次啦，2021年啊，第一期嘅金曲大恶霸又系严琼赢咗。 好叻啊！俾掌声啊，严琼先。 系啊，严琼啦，轻微啦，心入边咧已经觉得有啲闷啊，所以波成加油好唔好？唔好咁失败啊！好啦，咁我就要讲我今个星期准备嘅惩罚系乜嘢？ 系 咁咧，之前咧阿波胜咧跳快歌嘅英姿，大家都已经欣赏过啦，系咪？ 系 咁，但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咧，有啲咧唔系讲求好强嘅节奏感嘅， 系 而系一啲咧讲求情绪嘅抒发嘅，一啲肢体嘅伸展嘅，一啲嘅慢歌咧。其实都不失为一啲好好嘅表演嘅素材，可以等大家发掘到邱国胜、波胜另外一啲才华。 我想估，不如今次俾我估啊！我估啊，阿琼考咩啊？ 我真系唔觉得， 即系咩系慢歌要跳嘅，但系 要跳嘅 《雪浪湖》。 哇！你呢个提议几好，下个星期用。 仲唔系呢期好红嘅星语心 愿？OK， 唔系啊，真系噶，真系噶。 梗唔系啦！ 哎呀，我好期待，我觉得应该要唱埋啊，波成。 会噶会噶会噶，大家密切留意一下，七点钟之后都系嗰句，你俾佢安心做埋个 EDM Friday 先。之后七点钟之后，留意骚动音乐 Facebook IG， 波成又跳舞啦！ 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恋爱。 抛弃，可否又持续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步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撒扬那拉哦，撒扬那拉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 课程表演啊，不过都要等一下先啊。简尼黎明作品《我的亲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3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联合医院 2D 病房一名病人服务助理在检疫期间确诊，至今联合医院群组有12名病人和9名员工染病。佛教医院一名初步确诊病人转为确诊。被问到昨日公布一度离开医院的东区医院确诊病人曾经乘搭几次巴士，张竹君说确诊者可能曾经乘搭很多交通工具，当局较难追踪，因此市民乘搭交通工具要与他人保持距离和戴好口罩。至于确诊数字回落，张竹君说病毒潜伏期有时会较长，这几日长假期对于数字能否维持和会不会反弹仍然有点担心。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形容过去一年的疫情具挑战，市民要戴口罩和在疫情下生活，感谢医管局的职员不论疫情处于高低潮都以专业精神在最前线工作，不介意工作辛劳。何婉霞又感谢市民在过去一年对医护人员的支持，他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希望疫苗能够令疫情尽快过去，亦都祝愿仍然留院的病人能够尽快康复出院。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明白市民一年嚟抗疫辛苦，以往普通嘅活动，例如外出食饭同行街，都好难做到。但佢仍然呼吁市民要再忍耐，等待疫苗嚟到之后，希望大众嘅生活能够好快回复正常。警方聯同勞工處人員在外傭聚集的地區巡邏，勸喻外傭遵守限聚令和保持社交距離。中環愛丁堡廣場一帶和天馬公園有不少的外傭聚集，有人搭起帳篷，亦都有人野餐。警員和勞工處人員到場勸喻和派傳單，提醒聚集的外傭要兩人一組，並同其他人保持 1.5 米距離。天马公园现场有广播，要求市民遵守限聚令。中国疾控中心发表研究报告，话内地首次报告在英国发现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认为对预防和控制疫情构成巨大潜在威胁。报告话，患者是一名23岁女学生，早前由英国坐飞机返回上海，12月14号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被送到医院隔离。基因排序结果显示，病毒株和早前检测到的不同，经进一步研究证实，患者带有早前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患者在返回中国前两日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他回忆自己在英国的公园跑步的时候没戴口罩，等候登机的时候亦都曾经除低口罩进食。报告认为这些都是可能导致感染的因素。上海当局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加强追踪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和非常干燥，天气寒冷。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但星期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4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成日都话旅行可以改变一个人，真唔真啊？但系今个星期六嘅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作者圆圆，同大家讲下德国呢一个地方点样改变佢嘅人生啊！一切从柏林开始。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看我一身刘善盈的 body， 看我轻巧到震的骨架， 听下我惊人的肺活量。 I believe I can fly， 走晒音喎。 嗱，想讲咁多都是想飞啫，系嘛？ 不过人可唔可以飞呢？ 飞机的原理又是啲咩咧？ 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STEM 上创实验室，由我华贤、 家俊、 善恩 同大家一起探讨飞行的原理啊！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 跟凡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麦克风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Lead to 2021年第一集嘅 EDM Friday。今日咧收咗一个听众嘅 message， 我觉得系几有趣、几开心嘅。即系前佢喺外国啦，咁啊老公系即系外国人，唔系太识广东话嘅。咁又今朝佢问佢老公今日星期几啊？佢老公就答佢 ：It's EDM Friday。由上年即系十月开始到而家呢一个环节，希望一路揀嘅一啲电子音乐作品，大家都会喜欢嘅。今日就兑现承诺，为大家揀嚟一啲喺外国媒体都有讲到，大家2021年值得留意嘅一啲 EDM artist 啊。先嚟第一位，22岁嚟自 LA 嘅 artist， 佢嘅名字叫做 Elder Bass。一位 Elder Bass 嘅 artist 咧就犀利嘅，因为咧佢成为咗 Underdog Records 呢个唱片公司第一个签嘅 artist， 因为向来佢都系自己或者一啲即系叫 partner 出歌嘅啫，咁啊 Elder Bass 系佢哋第一个签嘅人嚟嘅。咁佢自己音乐作品都话系受 Peekaboo 即系呢一个 Bass Music 嘅 artist 影响，咁但系里边就再加入自己元素嘅。就你听到个 tempo 慢少少啦，拍子重，但亦都会有一啲比较优雅嘅旋律，同埋一啲好舒服嘅 vocal 嘅。呢一首咧就系佢今年作品，亦都好好体现到啱啱讲嘅特质。嚟自 Elder Bass 嘅 single， 歌名叫做 Change Your Mind。 新嘅一年会期待 Elder Bass 究竟签约俾 Underdog Records 之后会有啲咩新嘅作品推出。跟住呢一位啦，戴头盔嘅 DJ 咧，不嬲都我都好留意嘅。呢一位受到 Dark Techno 啊 Dark House 影响嘅 artist 名字叫做 Cloud K L O U D， 嚟自今年 Autonomy 呢张专辑嘅作品，歌名叫做 Insomnia。 Something else to feel. Insomnia 令我觉得想起一套电影叫 Matrix， 里面有一个场景都是准备出动的时候就有这种节拍的音乐出现。 Give me something else to feel。第三位啦，2021年大家可以期待佢新作嘅 EDM artist， 名字叫做 Julian Knox。咁佢第一隻个人单曲都係今年，即係2020年啦先推出，叫 Never Let Me Go。咁嗰时一推出已经係收录咗喺一啲串流平台嘅 playlist 里面推介俾大家听嘅。咁佢自己都讲自己音乐上面呢都係受 Martin Garrix 嘅影响比较多嘅。令到佢由即係喺 band 里面玩 keyboard 啦，变成自己开始整 EDM 作品。听下呢一首嚟自 Julian Knox 嘅作品，歌名叫做 Line。 Baseline, hit some more eight line, this too. Baseline, hit some more eight line, this too. Baseline, hit some more eight line, this too. Baseline, hit some more eight line, this too. 1月1号听到呢句嘢应该有少少唔知点咁嘅。佢话 You gotta work。係呀冇人想嘅。You gotta work。佢哋嘅名字叫做 Truth and Lies， 係嚟自纽约嘅制作人。留意 Truth and Lies 嘅朋友咧，应该都知道佢哋其实早喺2017年嗰阵时已经有一啲作品推出噶啦。但嗰阵时佢哋就主要玩 Deep House 啦，咁但系近呢一年啦，开始咧转型咧去玩 Tech House。所以2021年咧，值得留意佢哋会有啲咩新嘅 Tech House 嘅作品推出嘅。而家听紧呢一首咧，名字叫做 Work。冇谂咁多啦，过埋呢个 weekend， 下个礼拜一先再谂啦。跟住落嚟要为你介绍呢一位嘅2021年值得留意嘅 EDM artist， 名字叫做 Knock Two。有几个外国媒体都共同推荐大家留意佢嘅。以往佢都做唔少嘅 remix 嘅，咁但系喺上年啦，即系2020年，佢嘅 virtual set 嗰度咧，已经听到一啲有人留意到，咦系佢做但系未推出嘅作品。令到大家好期待究竟新一年究竟佢会有啲咩自己原创嘅歌推出。咁而家听嘅呢一首都系 Knock Two 自己嘅歌嚟嘅，歌曲名字叫做 Gems。 过去几个星期大家听到的歌又好，或者今天这个 list 都好，我都发现一个共通点，就是很多 bass music 的，无论是我个人喜好又好，或者外国媒体眼中都好，会觉得 bass music 来紧的 trend 应该会继续来紧的。因为以前 bass music 在外国，我看啲媒体啊论坛都好，说不是很多人留意，我意思是主流方面比较少的，多数都是 underground 的人去听的。所以这几年 Bass Music 的崛起越来越多人关注，甚至上到去一些 Mainstream 那里，大家都会听到这一类的曲风的作品的。现在听的这一位名字叫做 Vulture， 是一位女 producer 来的，同样有几个外国媒体共同推荐2021年你要留意的 EDM Artist。 她2019年推出了她自己第一只的 single 叫 Pulse Fire， 那时已经有一些譬如 Subtronics、Slender 这些 Bass Music Artist 的关注，在过去两年她都不断出自己的歌，而 Luma 这一张 EP 呢就是今年推出的，亦都係收录咗喺即係 Disciple 呢一个 Bass Music 嘅 label 里面。而听緊呢一隻呢就係佢呢张 Luma 呢篇里面嘅一首作品，叫做 Instruction Set。要推介 artist 实在太多太多了，半个钟头得少少时间咧，介绍唔晒嘅。但系今日揸住呢一个 list， 你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再发掘多啲唔同嘅音乐人啦。最后为你今日拣嚟嘅介绍嘅，佢嘅名字叫做 Ahi。 嘅全部系 AHEE 啊，佢擅长一啲 sound design 方面嘅嘢嘅。所以佢 YouTube channel 都有啲教学讲佢啲歌有啲声点样整出嚟咧。佢曾经介绍过就系用一啲昆虫嘅声点样将佢变成喺 EDM 里面听到嘅声。而听紧呢一首咧就系嚟自阿 He 嘅作品，歌名叫做 It's a Vibe。最中意就系佢将一啲 drum and bass 啦融合咗落去 dubstep 啦等等，喺呢三四分钟之间不断转换。但系咧，你又觉得好顺畅，同埋觉得好丰富。今日节目最后为你拣嚟呢一首嚟自阿 He 嘅作品，歌名叫做 It's a Vibe， 收录喺佢今2020年啊11月中推出嘅专辑叫做 Future Escape。咁佢都预告2020年之后咧，2021年一开始会有新歌推出，所以一两个礼拜大家可以留意住佢嘅 social media 啦。今日节目时间够，下个星期一5点再见，拜拜。